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25号在第一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第三天会议上做了题为《关于加强基层党委员会的结论》。金正恩同志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顺应革命发展的要求，组织召开了我们党历史上的首次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大会，并重视本次大会不亚于党的代表大会。他阐述了今后加强和改进基层党委工作方面的若干问题。在适应主体革命新时代的要求，去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我们党，使之成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方面，基层党委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加强基层党委，才能把所有党员造就成为忠于党的思想和领导的真正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者，也才能巩固党的基础，来使我们党加强和发展成为具有战无不胜威力的革命政党。目前加强基层党委及其战斗力，就在粉碎帝国主义者和种种敌对势力日趋露骨执拗的反社会主义活动，贯彻落实党的七大提出的全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路线，完成主体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方面，是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基层党组织要按照党中央重视基层党委的意图，把党组织巩固成为最精锐的战斗队伍，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干部、党员和群众投入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开启一个加强基层党委的新的全盛期。当前基层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高举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在贯彻落实党的七大决议的斗争中，尽到其作为党的基本战斗部队的责任和作用。基层党组织首先要在党的思想贯彻战、党的政策维护战中圆满完成其作为本单位政治参谋部的使命和本分。尤其要把党务工作的活力集中于彻底贯彻执行摆在自己部门、自己单位面前的党的政策和基本革命任务。人民军等武力机关后勤保障部门的基层党组织要有魄力的、战斗性的进行党务工作，为进一步改善军人的生活做出积极贡献。所有基层党组织要遵循党的重视军事路线，彻底执行自己单位所承担的军事任务。基层党组织要想卓有成效地执行自己的革命任务，就要把群众的精神力量、科学技术、后勤工作作为基本环节来狠抓，最大限度地增大自强力。基层党组织要积极帮助和推行行政经济干部在执行革命任务方面尽到自己的本分。基层党组织要狠抓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工作作为主线，来对党的内部工作下达力量，千方百计地加强党和革命队伍的战斗威力。要对敌人瓦解我们内部的活动和搞乱民心的种种不健康的现象提高警惕，并加大其斗争力度。要正确地指导各群众团体组织的工作，使各同盟组织尽到其作为党的引带、外围组织的作用。尤其要致力于指导青年同盟工作，使之在贯彻党的七大决议的斗争中，充分发挥其作为党的尖兵队、侧翼部队的威力。目前，农村离党委工作的中心是从政治思想上巩固社会主义农村阵地，一定完成党提出的农业生产目标。要使基层党组织出色地完成党和革命所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就要大大增强基层党委委员长的责任和作用。党中央委员会各部和各道市郡党委以及与之同等职能的党委，要根据党的重视和加强基层党委思想和方针，致力进行加强基层党委的工作。要在党务工作中掀起根除行政官僚化的热潮。金正恩同志号召大会参加者和全党基层党委委员长，为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为争取神圣的主体革命事业的胜利而献身奋斗。